你还不困？ 这四个字回荡在营地之中，可其他人全都睡着了，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只有任小素平静地看着他，好像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似的，反倒有些嫌弃他大惊小怪了。可复刻版的恶魔耳语者不太开心了，自己这是催眠呀。大哥，能不能尊重一下？我催眠你，你说你不困就完事儿了？ 你怎么也跑来圣山了？ 李神坛笑了起来。 你能来，我凭什么不能来？ 小离人呢？ 啊，你说小离人啊，他睡着了。倒是你来这里干嘛呢？ 说话间，这复刻版恶魔耳语者竟然坐在了任小素不远处，就隔着一堆篝火，双方就像好友一样聊天夜谈。复刻版恶魔耳语者已经心中明悟，面前这少年是认识李神坛的，而且关系好像还很不错的样子，而他与李神坛有着一模一样的容貌，自然能以假乱真。复刻版恶魔耳语者心中暗自思索，也不知道对方为何没有被催眠，可能是精神意志远超常人吧。之前他最担心会出现意外的人是那个白色面具，可现在白色面具都倒在地上昏昏睡去，反倒这少年没有事情。不过复刻版恶魔耳语者并不在意，刚刚只是略施小计，彼此之间的距离又那么远，催眠被抵挡也很正常，而他还有很多手段。任小素对李神坛说道， 我来当然是有我的理由，倒是你之前不是说要去南边等台风吗？怎么跑北边来了？ 这一刻复刻版李神坛沉默了两秒，他脑中开始迅速思索，因为他总感觉任小素是在诈他。正常人谁他妈会去南边等台风啊？这位复刻版的李神坛与真正的李神坛差别就在于，他们一个是神经病，一个并不是。要知道李神坛小时候还好好的呢，只是因为亲眼看到母亲经历磨难才疯了，但这个复刻版根本没经历过那些，所以他压根就理解不了这世上怎么会有人要去南边等台风呢？等台风的意义在哪儿？复刻版李神坛很谨慎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怕说多了露馅儿。而是伸出右手，忽然在篝火上面掠过，只见那摇曳的火焰忽然变成了漩涡，红色的光影在不停地搅动，那光影之中还有诡异的符号，犹如火中的群星般熠熠生辉。山林的风从一棵棵树木之间穿梭而过，呼啸而来，也将树枝给碰撞出诡异的声响。这一切像是让人置身在失重的深渊边缘，随时都会坠落。复刻版李神坛死死盯着任小素，可他发现任小素仍旧没有丝毫被催眠的迹象。他沉默了半晌之后问道，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魔术吗？还挺好看的。 复刻版李神坛瞬间就牙疼了，魔术个鬼啊，这是催眠术啊大哥。这时复刻版李神坛已然发觉不对了，刚刚他虽然没施展全力，可对方的抵抗能力太强了，乃是他从营养池中苏醒后的唯一特例。在这圣山之中，即便是 T5 级别也能被他玩弄在鼓掌之中，可面前这少年犹如具备了天生的抗体似的。复刻版李神坛不知道，李神坛本尊之所以懒得追杀他，正是因为他无比期待这一幕的发生，只是没法看到这铁憨憨脸上如同便秘一样的表情，实在太遗憾了。相比之下，正牌李神坛就优雅多了嘛，知道没法催眠任小素以后，就直接选择和任小素做朋友。这时任小素又问， 你为什么催眠其他人？ 复刻版李神坛笑道， 为了不让他们听到咱们俩的谈话。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告诉你。 哦，那你说吧。 复刻版李深潭沉默了。说点什么呢？他哪有什么真的要紧事情可以说呀？这不是个借口吗？明明直接催眠所有人，然后收割生命就好了。鬼知道怎么会有个人跟打了催眠疫苗似的，屁事都没有。 我再给你变个魔术吧，你想看什么魔术？哪种类型我都会。 行，那就变上次你在洛城给我变的那个。 复刻版李深潭无语了，你要求怎么还另辟蹊径呢？我怎么知道上一次李深潭给你变了什么魔术？某一刻，他甚至感觉对面这少年在戏弄自己。 那个没什么意思，这次给你变个新的。 不用，就变那个。 好，就变那个。 可是这一瞬间，复刻版李深潭所说的每个字节都像是变成了飘渺不定的飞鸟，直往任小素耳朵里钻去。这声音就像是有细绒的羽毛在耳廓拂过，犹如恶魔在耳旁呢喃。恶魔耳语者之所以叫做恶魔耳语者，本就是因为他最厉害的手段便是这宛如耳语般的催眠之术。所以复刻版李深潭见之前的手段都失败了，便不惜代价用上了最后的杀招。他直勾勾地盯着任小素，这时复刻版李深潭终于在任小素眼中看到了一丝迷茫。 变呀，你磨叽啥呢？要不我给你变个魔术。 那你变吧。 行，看好了。 任小素点点头，说着他面前竟然张开了一扇黑漆漆的暗影之门。复刻版李深潭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魔术？ 任小素微笑着把手伸进了暗影之门里，然后解释道， 啊，这个魔术叫当面从背后捅刀子。 复刻版李深潭低头看着胸口的刀尖，还有从伤口中汩汩流出的血液。他抬头看向任小素，你他妈不按套路出牌啊。却听任小素叹息道， 哎，你根本就不是李深潭，起码李深潭不会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催眠术，而且他也很清楚他催眠不了我，而且你根本学不来他骨子里那种疯狂。 复刻版李深潭有一丝迷茫，这圣山里到底都来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人物啊？复刻版李深潭死了， 就像李深潭自己推测的那样， 这铁憨憨只要去找任小素就必死无疑，没有丝毫悬念。不是复刻版李深潭不厉害，按照李深潭本尊所说，就算只是残次品，那也是复刻他李深潭的残次品，肯定比其他超凡者厉害很多了。李深潭说这话的时候，周莹雪就在一边不停地翻白眼，心说这么自恋的选手是怎么跟自家老爷成为朋友的呀。不过不管香草周莹雪他们再怎么翻白眼，李深潭说的都是事实。之前复刻版李深潭来他们这里时，无形中给了他们心理暗示，他们自己都没发觉。所以这世上绝大部分超凡者遇到这复刻版李深潭都是要阴沟里翻船的。当然这绝大部分超凡者里并不包括任小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个催眠大师遇到一个从来都不怕催眠的选手，那么这位催眠大师就瞬间变成了一个超级步兵，他所有显赫的能力都失去了作用。而且复刻版李深潭在最擅长阴人的方面跟任小素一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当面从背后捅刀子这种招数绝对不是什么正经人能想出来的。其实这从复刻版李深潭出现的一瞬间，任小素就已经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 所以才会接连用台风和魔术来进行试探。首先，李神坛绝对不会催眠他，也同样不会催眠杨小锦。其次，就像任小素说的那样，李神坛的疯狂气质藏在骨子里。平日里他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与人相处，但只要他开口一说话，你就会觉得那种疯狂就像是对方内心深海下的波涛暗涌。虽然任小素和李神坛也接触的并不算太多，也没有朝夕相处过，但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就觉得自己是了解对方的，就像李神坛也了解他一样。不过任小素看着面前的复刻版李神坛，思考更多的是， 这个复刻版李神坛是怎么冒出来的？ 是火种公司克隆的吗？火种公司还克隆了谁？任小素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所以他没法继续推断，只能确定，如果他们继续深入圣山，一定还会见到类似复刻版李神坛这样的存在，而且要比李神坛更加棘手。他望着圣山，黎明的曙光刚刚从山顶层层跌来，不管里面有什么，他都必须进去看一眼。这时，任小素看其他人还保持着沉睡的状态，他先把杨小锦叫醒，给他说了一遍大概的经过。杨小锦想了想说道， 李神坛的基因被偷也很正常，李氏当初对精神病院的看管并不严格，火种想要偷他的基因简直易如反掌。 嗯，只是不知道他们复刻的还有谁。 杨小锦平静地看着任小素，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愿意相信？ 任小素沉默了。 诸神崛起时代的两位最接近神明的人其实都和你关系莫逆，而且比较巧的是，他们都是从精神病院里走出来的。我知道你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正视它吧，这火种公司复刻超凡者的方法肯定不是无限使用的，不然你面对 T3 级别就会看到眼花缭乱的能力。他们手中掌握的基因样本比你想象中还要多，所以如果让他们挑选几个人来开启对方的能力，那就一定会选最强的。 谁最强呢？当时已经被时间验证过的强者就那么几位，其中李神坛和陈无敌都是佼佼者。既然火种手里有李神坛的基因样本，那就一定有陈无敌的。虽然这两个人并不在同一家精神病院，但没必要心存这样的侥幸。火种公司能偷取一家精神病院，就能再偷十家。杨小锦算是最了解任小素的人了，所以他很清楚任小素为什么不敢去猜。任小素叹息道， 唉，忽然有点厌恶这个火种公司了。以前大家总说火种违背科学伦理，我还心想什么是科学伦理，这世道有些人连伦理都没有，还在意科学伦理吗？但直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才明白这种不择手段的研究是多么招人厌恶。 对于火种公司来说，他们只是在追求新的科学领域，但对于任小素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像是心里最珍视的某一小块地方被玷污了一般。 先不考虑这些了。 任小素把复刻版李神坛挪去了营地中间，然后给杨小锦使了个眼色，一起装作被催眠的样子。其他人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足足坐着睡到中午才同时悠悠转醒。紧接着，营地里传来程宇疑惑的声音， 这不是李神坛吗？是谁杀死了他？ 任小素睡眼惺忪地说道， 咦，是你们干的吗？ 原本任小素其实是想把这李神坛给挪到程宇面前的，然后等对方睡醒一睁眼就能看到这大大的惊喜。毕竟这程宇一路上老是阴阳怪气地恶心自己。不过任小素想了想，做事不能那么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恶化到这地步。等圣山之行结束了，大家就各奔东西，以后一辈子都未必还能再见。 营地里的所有人看着复刻版李神坛的尸体，一阵惊疑不定。程宇下意识的就去看手机，想要看看老板有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情报，结果信号全无。因为李神坛也没怎么隐藏行迹的缘故，在场很多人都认识李神坛的长相。眼下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恐怕又是个轰动全世界的事件吧。传说中的恶魔而愈者竟然死了，可是他们连这事儿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大家稀里糊涂睡了一觉，竟错过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全都睡到中午，就是李神坛所为，可在场谁有能力杀掉他呢？ 程宇助手试探道。 有没有可能是自杀？ 任小素站在李神坛尸体旁边笃定道。 我看伤口了，这应该是刀子从背后捅进去的，自己可做不到这一点，肯定是你们其中之一所为。 任小素站在营地之中环顾四周，像是在认真地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一副势必要追查出凶手来的模样。杨小锦看着这一幕，赶紧低头把表情藏在鸭舌帽下面，怕被别人看出端倪来。 你看我干嘛？ 程宇赶紧对任小素辩解。 这又不是我杀的。 可你是第一个发生的，你不知道吗？在大多数凶杀案里，第一个发现作案现场的人就是凶手。 程宇顿时都无语了，眼下是玩推理游戏的时候吗？他懒得理任小素了，而是把目光放在其他人身上，猜测是谁所为。程宇打量了一下李神坛尸体上的伤口，看着像是刀伤，然后他马上联想起来，白色面具用的可不就是一柄黑刀吗？不会是白色面具干的吗？任小素则悄悄坐回杨小锦身边，任由大家随意猜测。结果这时王韵突然说道。 不对。 所有人看过去，却听王韵说道， 这李神坛肯定是死了，但是他的尸体为何没有被吞掉？难道那地底的植物突然吃饱了？没这个道理吧。 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他们差点忘了这茬。之前为了防止睡觉时被那植物袭击，大家可都睡在了树上呀。可是现在他们一觉睡到了大中午，不仅没事，而且李神坛的尸体也没有被那植物吞噬。 难道是我们已经走出了那片植物的区域？ 不会，我倒是觉得这个李神坛有问题。或许你们没有认真研究过李神坛，但是我研究过，这种人怎么可能悄无声息的死去？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个赝品？比如他就是火种公司的 T6 之一。 赝品？ 大家陷入思索，换了别的地方这种话大家肯定是不相信的，但圣山如此诡异，这又是火种公司的研究方向，所以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一旁的罗兰说道。 哎，管他真的假的，反正今晚睡觉终于不用睡树上了。 对于罗兰来说，他关注的重点总是和别人有些不同。 哎，别想太多了，各位，横竖都是要继续前进的，与其深究发生过的事情，倒不如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计算一下路程和时间，我们一天半之后恐怕就要进入圣山核心区域了。那到时候大家是各凭本事还是携手合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哼，合作？王月，你是认真的吗？去年你在我们周氏窃取情报的事情还没算账呢，咱们两个怎么合作？ 那就是要各凭本事了。我无所谓。 他说的无所谓，其实就是要跟着任小素走。这次 他已经在心里放弃争夺001号实验体的计划了，只希望能有一些其他收获。而且王韵更希望其他人也能出来跟任小素争一争，踢一踢这块铁板。 各位，既然来了这里，还希望各位摒弃前嫌，希望大家能明白，圣山终究还是火种的主场。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保存实力，但就我们现在的力量，也需要同仇敌忾才是。 说得对。 程宇觉得自己发表演讲的激情顿时被浇灭了。不知道为什么，当任小素赞成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有种自己是不是哪里说错话的感觉，开始自我怀疑了。营地中忽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气氛。随着其他队伍人的加入，这支队伍已经达到了85人之多。其中人员成分混杂程度让程宇都感觉到一阵头疼。这时程宇看向白色面具， 您有什么打算？ 你在干嘛？ 司离人看着李神坛好奇问道。此时的李神坛正对着一片溪水，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表情，时而惊愕万分，时而憋屈至极。李神坛听到司离人的话，便起身解释道： 哦，那个复刻版的我死了。 香草诧异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他在给你们心理暗示的时候，我也给他心里种下了一个扣子，现在这扣子没了，说明他人也没了。 香草不说话了。 原来可王玉却完成了最后的空爆，以强大的气压穿透了器物的耳膜，然后贯穿大脑。 长官！ 王玉那四名下属奔着他的落点而去，器物则僵直地躺在地上。程宇跟着跑过去查看王玉伤势，心想这王玉怕是活不成了吧。可他愕然发现，这王韵还穿着轻薄的防弹衣，替武那一刀连防弹衣都砍破了。但好在王韵胸口虽有刀伤，但内脏却躲过一劫。王韵脸色苍白的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最终手臂颤抖的摸出一小瓶黑药来。 给我涂上，快，不然来不及了。 他的血液在飞速流失，王韵也不清楚这黑药还能不能救回他。之前他找任小素买黑药的时候给自己留了一些，就是防着自己在圣山受伤使用的。惊愕万分，时而憋屈至极。李神坛听到司隶人的话，便起身解释道： 哦，那个复刻版的我死了。 香草诧异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他在给你们心理暗示的时候，我也给他心里种下了一个扣子，现在这扣子没了，说明他人也没了。 香草不说话了。原来李神坛本尊确实比复刻版强悍许多，竟然还能反制对方却不被对方发现。可那复刻版李神坛也死得太草率了。这一晚上大家都彻夜难眠，就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复刻版李神坛，结果第二天中午对方就死了。谁杀的？谁有这个能力？又是周莹雪的老板吗？原本安京寺才是这次行动的主导者，他们应该占据一切主导权才对，可事情的发展总是让人出乎意料。香草感觉像是有一口气憋在胸口，怎么也吐不出来似的。 可他死了跟你做鬼脸有什么关系呢？ 哦，我想看看他临死前是什么表情。他跟我长得一样嘛，我看看自己就能想象到他临死前有多么的憋屈和不甘心了，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旁边其他人听到李神坛这么说，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好了。果真是精神病人思路广啊。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是这样想的，首先就是用这些被我控制的火种公司成员在前面开路，如果有危险的话也是他们先死，然后呢我们就跟在后面偷偷的载歌载舞。 大家愣了一下。 为什么要偷偷的载歌载舞啊？ 你看 我就说你们其实也一点都不关心别人的死活，这火种公司的人说死就死了，你们问都不问，还说我是恶魔，我看你们才是恶魔。 香草内心大吼， 现在是问你咱们该怎么办，突然给自己洗白是怎么回事？ 但他没敢真的吼出来，而是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才再次问道， 咱们说正经的，你现在准备干什么？ 我准备…… 李深潭看了一眼圣山深处，然后大手一挥， 去找我的朋友。 既然是出发去寻找朋友，那气氛自然应该欢快一点。于是香草他们面无表情地跟在李深潭身后，听着前面火种公司成员合唱着久违的歌曲，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这歌声火种公司听了会流泪，香草他们听了会沉默呀。而在任小素他们那一边，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白色面具，想要听听白色面具决定何去何从。白色面具沉默着一语不发，越是这样，营地里的气氛就越发沉重。难道是白色面具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或者是他也心生退意？大家胡思乱想着。但其实白色面具不说话的原因就是他不会说话这么简单。虽然程宇这两天也开始怀疑这白色面具是个哑巴，但他也不敢这么问。就在这沉默之中，任小素打量着新加入的人，这些能从火种公司围剿中逃脱的人，恐怕大部分人都是身怀绝技的，就算不是超凡者也有一身过硬的战斗本领。原本任小素确实是想混在大部队里浑水摸鱼，可现在他们这支队伍汇聚了太多的人，甚至其他几支队伍也在慢慢合并过来，这样一来他们的目标就太大了，搞不好会面对火种公司的全力清剿。马上就要接近圣山的核心区域了，信号也全面屏蔽，这一切都在宣示着他们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围剿。这样的情况下，任小素反而更想单独行动。下一刻，杨小锦忽然拉着他朝后方翻滚，呼的一声，一枚狙击子弹正中他们刚才坐着的位置。但任小素没事，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名新合并进队伍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起身躲避，便被另一发狙击子弹穿透了。任小素反应也不慢，跟着杨小锦就往树林里跑去。 火种公司的反击比他们想象中来得更快，只是他没想明白对方为何突然就急着白天动手了。当然如果他知道李深潭正带队来与他会合，他就会明白火种公司只是担心两支队伍会合之后难以应付。 罗兰连滚带爬地跟在任小素身后， 等等我， 说着他便跟上步伐，随任小素他们一起去寻找掩体。可罗兰忽然发现前面那两人似乎并没有要寻找掩体的意思，反而像是在寻找最佳的反击位置。白色面具也动了起来，他并没有跟着任小素跑，而是跑的相反方向，以至于其他人都与任小素杨小锦背道而驰。狙击枪暴躁的轰鸣不断传来，但狙击手明显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这一小批人身上，反倒是老许那边帮忙吸引了所有的火力。不过程宇等人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只是顷刻之间程宇的幻术已经发动。那些是假的，虽然程宇的幻术并没有什么实际杀伤力，可用来迷惑敌人确实一绝。程宇为所有人争取了时间，他对身旁的人吼道， 有没有谁的能力可以解决狙击手啊？老被这样压制也不是事儿，我的幻术最多支撑十多分钟。 可是没人回答他，好像大家的能力都没办法远程杀伤敌人。这时程宇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白色面具的搭档不就擅长使用狙击枪吗？他对白色面具大吼， 你让您的搭档出手吧，我这边制造幻术掩护。 可老许只顾着玩命狂奔，压根不理会程宇。程宇急了，他环顾四周，想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希望，可这一看，赫然发现任小素、杨小锦他们不见了踪影，连同一起的还有罗兰、周琦、大忽悠。奇怪，这些人没有跟着大部队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锦一边跑一边说道， 后面只有罗兰、周琦、大忽悠他们跟着，现在确定对方有两名狙击手，一个三点方向721米，一个四点方向632米，你挑哪个？ 四点。 在枪械方面他没必要矫情，杨小锦就是比他厉害，所以他选简单的。这时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3 2 1， 然后跟在他俩身后的罗兰等人忽然就看到前面的少年男女竟同一时间单膝跪地，抬手的瞬间便有一模一样的黑色狙击枪出现。任小素的枪械技能来自杨小锦，虽然大师级是凭他自己突破的，但底子还是杨小锦的，所以两人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在罗兰他们眼中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默契到彼此都像是对方的重影，就连呼吸都是同样的频率。看到这里，那巨大的感染力让罗兰都下意识地屏住呼吸，生怕打扰到这两人。随后枪火喷涌，狙击子弹带着强大的动能旋转而出，打碎了时间与空间的屏障，两人身旁的树叶全被激荡而起，被狙击枪排出的巨大气浪给排到了两侧。罗兰发誓，他还从没见过如此强悍的狙击枪，这跟炮有什么区别？开枪的前一刻是极静，开枪的后一秒却是极动。的方向，远山之上分别爆出两团血雾来。这一幕，暴躁中充满了异样的力量之美。另一个方向的程宇等人停下脚步，远山上的狙击枪声已经停止了，很明显是有人直接解决了火种公司的狙击手。谁干的呢？程宇心中已然有了答案。不在场的人不就那五个吗？五个人里起码有两名狙击手在配合射击。不知道为何，程宇非常笃定这俩人一定是任小素和杨小锦。再结合之前狙击手协助白色面具一事，程宇仿佛恍然大悟般得出一个结论，原来那对情侣就是白色面具的助手。这时任小素和杨小锦同时起身，任小素笑道， 没有狙击手了，但这次火种公司应该还有更多的作战部队在靠近，罗兰，如果是你指挥你会怎么办？ 嘿嘿，要只有我的话我肯定早就跑了，但有你在的话我就想打打试试。 似乎是任小素与杨小锦一瞬间解决掉狙击手，感染了罗兰，以至于这胖子突然豪情万丈。又或许是罗兰觉醒成为超凡者后始终都没有能将他的能力用于战斗，导致他有点手痒，所以就在别人奔逃的时候，罗兰却已经开始思索如何与任小素合作反击了。任小素看向罗兰说道， 如果是战斗的话，这几十个人的队伍必须化整为零，不然在整建制的作战部队面前未必能有多大优势。 这我懂，之前竟然就说过嘛，李氏最蠢的地方就在于把纳米战士集中起来，但其实这些个体实力强大的战士还是打游击玩渗透更厉害一些，现在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 大忽悠问道， 小素，你有什么计划就直接说吧，我们配合你就好了。 任小素看向罗兰， 你的能力具体怎么用？ 罗兰跟他那几位英灵打了个招呼，12位金色影子便一一从罗兰身体里走了出来。 他们12个人的身体力量也得到了增强，不过跟超凡者一比还是差了点，说实话 我也没想过他们怎么才能发挥战斗力。 这时候任小素思索了片刻，突然从收纳空间里取出了好几箱军火，其中就包括两挺重机枪、实感自动步枪、好几箱子弹和手雷。他对罗兰说， 我觉得他们都是职业军人，而且都是庆氏军中的精锐，那倒不如让他们直接使用热武器，找个合适的位置对火种公司进行火力压制。我还有一个疑问，他们中枪之后会死吗？ 一名庆氏军人说道， 不会，会疼，但其实并不碍事。 任小素点点头，罗兰这能力看起来是有些积累的，毕竟12名军人，就算他们是精锐，也很难正面和超凡者抗衡。但任小素开发了这么多能力，将自己能力早就玩出花样来了，所以对如何开发能力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12位英灵是不死的，一个永远打不掉的机枪阵地有多么恐怖，这恐怕在大型战争之中也足够任何一支军队头疼的。而且现在罗兰只收编了12位英灵，如果以后收编了一支集团军呢？当然这得罗兰精神力足够才行，到时候几万英灵集团军作战还不会死，足够让人头疼，甚至和李深潭一样，玩得好了一个人都足以颠覆一个财团。任小素问罗兰， 那你最多能召唤几位英灵啊？ 罗兰想了想说道， 12位。 哦， 任小素点点头，这能力放罗兰手里有点委屈了，虽然打不死的火力点一样很厉害，但总觉得差点意思。不过自己的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就差一张了，这能力在自己手里可以发光发热呀。这时任小素对罗兰说道， 这样你就带着12位阴灵建立火力点，然后我和杨小姐来收割他们。 成。 罗兰知道这样一来自己更危险，但打仗哪有不危险的，关键时刻他罗兰还从未掉过链子。 现在我没有狙击手，但对方没有，所以我和小锦还是藏在暗处给对面压迫感，你们三人多加小心，等他们发现机枪阵地打不掉，而且我没有杀了足够多的敌人，到时候敌人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两个人身上。 罗兰眼睛一亮，等到火种以为这就是两个狙击手而已的时候，恐怕就要付出惨痛代价了。任小素看向周琦和大忽悠， 不过我最担心的是有 T5 级别加入战斗，千万别因为前面战斗太轻松而掉以轻心，这火种幕后之人没那么蠢。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把握对付 T5？ 大忽悠还是一脸不在意的笑道， 哈哈，放心好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赫然发现这大忽悠恐怕也是隐藏的高手啊。是了，如果不是高手，怎么能独自一人在荒野上如此游刃有余，还有胆子在圣山外围瞎溜达。周琦看了大忽悠一眼， 他没问题，那我也没问题。 好，大家保重。 说完任小素跟着杨小锦走入了山野，狙击时刻始终还是属于杨小锦的，任小素有自知之明，他现在都不用动脑子，跟着杨小锦走就好。另一边，原本跟着老许狂奔的那些人也渐渐四散开来。任小素知道要化整为零，他们当然也能想到。这队伍虽然现在稍显狼狈，但还真没有菜鸟。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已经渐渐呈扇形包围过来，这队形摆明了是想将他们给一网打尽。不过因为程宇他们全都分散开的关系，火种的队形也很快发生了变化，分成七股力量对分散的人群进行追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程宇看了一眼身旁的王玉，皱眉道， 我看你不是跟那个少年像是做了什么交易吗？怎么没有跟着他们走啊？ 你没有发现他们五个人是一起的吗？ 虽然有了交易，但一旦出现危险，被放弃的那个必然是我这个外人，大家又没什么交情，这种情况下还是跟着大部队跑好一些。 不是王韵不想抱大腿，而是他认为未必能抱得住啊。 那你跟着我干什么？ 王韵厚脸皮地笑道， 哎，你这幻术虽然弱，但是逃命却是一流，潜伏袭杀也是一流，不然咱俩合作一下。 怎么合作？ 这时候就连宋乔这样的安静寺同事都各凭本事了，程宇这能力却是需要寻找强援。一队火种的作战部队穿过山林，渐渐逼近程宇等人所在的位置，可他们的视野中这里只有枯树与乱石，一个人影都没见到。就在队伍通过这片区域的瞬间，他们身后的大树竟如同光影般消弭。王韵冷笑着从这群人身后掩杀过去，只是一瞬间的功夫，王韵便杀了七个人，空气被挤压后爆裂的声响犹如炮火轰鸣，震耳欲聋。等到火种公司反应过来时，王韵竟又消失在了空气之中。火种的人想要追过去，却纷纷一脚踏空摔在地上，那看起来坚实的地面竟然是个土坑。这片树林已经被程宇精心装饰过了，让人分不清虚实。王韵平静说道， 开火。 他的下属还有程宇的助手早就躲在那片幕布之中伺机而动。程宇本身的杀伤力是有限的，但他忽然发现自己和王韵配合却格外顺手，他创造的幻术只有他自己可以看穿本质，例如其他人与他合作很容易和敌人一样都被他的幻术坑死，比如一个地面其实有坑但看不出来，正常人战斗的时候哪能顷刻间记住原本地形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会跟敌人一起迷路，搞不好敌人还没事呢，自己先失去平衡摔坑里去了。但王韵不同，他的记忆能力强悍至极，当初加入孔氏情报系统就技惊四座。现在甭管程宇的幻术如何变换，他都始终记得这树林原本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很快就能给自己规划好一切进攻路线以及如何引导敌人入坑。此时战斗开始，坑杀一小批火种作战人员之后，程宇的幻术场景开始出现变化，以免剩下的火种战斗人员摸出规律。可王韵依然神出鬼没，幻术像是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似的。在战斗之前，王韵还跟程宇专门讲过， 你这幻术切忌浮夸虚幻，之前你卖情报说火种一眼就看穿了你的幻术，对方有辨别幻术的能力，对不对？ 对啊，他们确实看穿了。 你他妈天上突然出现条龙，我也会第一时间觉得有问题啊。你直接伪造一条公路让他们直接撞山上不就好了？所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幻术的精髓你还没有掌握到，也不知道安京寺怎么就没人提醒下你呢。 程宇被噎了半天， 我喜欢龙不行吗？我属龙不行吗？ 你要这么说啊，咱俩可就聊不下去了啊。 但不管程宇怎么抬杠，王韵有一句话提醒了他，其实借助环境远比要创造出一条龙出来管用多了。此时程宇看着王韵借助幻术神出鬼没，总能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方位出现，他也忍不住沉思，自己本身的身体素质也不弱，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下自己近身刺杀的能力。别说程宇和王韵这俩人配合还莫名的有点合拍，可正当王韵准备继续收割的时候，那树林之中竟有一人如同炮弹般砸了过来，丝毫没有偏差的与王韵相撞。只见王韵在空中就吐了一口血来，等到落地的刹那也顾不得身上有多疼，赶紧连滚带爬的钻入了幻术之中，是 T5。 前面那些火种作战部队也不过是炮灰而已，真正的杀招还藏在这些 T5 手中，他们似乎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最后一环。不论王韵记忆力有多强，幻术有多么逼真，但被这 T5 抓到一次机会就硬生生把王韵给打成了重伤，只能躲在幻术里。 大家这一刻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对方有听声辨位的能力。那替武就站在幻术之中不慌不忙，似乎根本不觉得程宇等人能对他造成什么伤害。替武用耳朵搜索着附近的异动，幻术没有解除，他也没有能力看破幻术。程宇默默地看向王韵，却见王韵对他打了个手势。这手势跟罗兰与任小素比划的不同，而是通用的战术手势，掩护我。程宇看到这手势便是一愣，难道王韵真的这么生猛，要杀替武？来不及多想，程宇下一刻给助手示意准备战斗。可意外突生，王韵原本趴在地上悄无声息的，可他内伤太重了，忍不住咳出一口血来。这声音就像是催命的讯号，替武的身影原地消失，只是眨眼的功夫便来到王韵身前劈刀而下。 开火，救他！ 现在大家都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王韵死了，其他人也活不成。程宇催动幻术，想用假象来扰乱替武的视线，而王韵的下属则早就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救主了。可是他们的速度怎么可能有替武快？只见替武手中的刀锋直劈而下，空气里发出尖锐刺耳的呼啸声。可下一刻，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王韵像是一片羽毛似的向后飘去，竟让替武这一刀劈空了。王韵的身体在天空中飘荡着，宛如浮萍，替武接连冲上，却像是小孩子在风中去抓一片羽毛，反倒将羽毛越推越远。 我坚持不了多久，给我拦住他！ 下一刻，他的四名下属扫出一片枪火，子弹却只能卡在替武的皮肤表面。王韵心中发狠，这替武确实如传说中的铜头铁臂，竟连自动步枪都打不穿。好在子弹的冲击力终究给替武造成了一些影响，他冷然回头看向王韵的下属，可王韵不退反进，竟是朝着替武飘了过来。替武回头一刀，王韵双眼通红，一根手指朝着替武的耳廓点出，原本虚无的空气疯狂地向替武耳中涌入，他们在狭窄的耳孔中不断挤压，以至于替武都疼得发出怒吼。替武手里的刀已经落在王韵胸口上，可王韵却完成了最后的空爆，以强大的气压穿透了替武的耳膜，然后贯穿大脑。 长官！ 王韵那四名下属奔着他的落点而去，替武则僵直地躺在地上。程宇跟着跑过去查看王韵伤势，心想这王韵怕是活不成了吧。可他愕然发现，这王韵还穿着轻薄的防弹衣，替武那一刀连防弹衣都砍破了，但好在王韵胸口虽有刀伤，但内脏却躲过一劫。王韵脸色苍白地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最终手臂颤抖地摸出一小瓶黑药来。 给我涂上，快，不然来不及了。 他的血液在飞速流失，王韵也不清楚这黑药还能不能救回他。之前他找任小素买黑药的时候给自己留了一些，就是防着自己在圣山受伤使用的。 面具是如何碾压替武的？太吓人了。 赶紧离开这里，替武不止一个。火种这次动了煞心，其他人如果没有后手怕是悬了。 长官，咱们往哪儿走？ 往罗兰他们那个方向去。 你觉得他们能有实力对付替武？ 死马当活马医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